第十八集，死亡合约。血魔正在向雷神氏族的酋长芬瑞斯、噬骨氏族的酋长塔加尔和他的死亡骑士们下达后面的任务。他们的周围充满了喧闹声，一些战士在以最快的速度拆除他们的临时营地。 我们需要分成两组，我需要死亡之翼大人。 怎么了？你是觉得我不会回来吗？ 不，当然不是，我完全相信您的话，死亡之翼大人。 哼， 我们需要前往奥特兰克，并从那里去往达拉然。我们可以请求您的孩子们提供帮助吗？ 可以，我现在就召唤他们。 死亡之翼头颅后仰，以真正的人类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程度张大了嘴，发出了一种奇怪的波浪式起伏的叫声。叫声冲击着众人的耳骨，呼应着其他声音，产生了驳杂的回响，卷起一股散发着陈旧死亡恶臭的阴风。大地在脚下震颤，发出了隆隆的声音，仿佛在回应着这位黑龙之王。一些兽人吓得瑟瑟发抖，即使是血魔本人都很难再保持镇静。终于，死亡之翼闭上了嘴，他的脸恢复了正常。 不用慌，他们马上就到。 谢谢。你们的任务很有挑战性，但却至关重要。我不得不请你们去一趟萨格拉斯之墓。 你是要我们去送死吧？ 绝对不是。那儿有奈奥祖需要的一个神器，我会派拉格诺克协助你们，并向你们解释那些。 古尔丹，强大的古尔丹也死在那里。我们都听过那些故事。古尔丹将他从海床上升起来，不料却被守卫在那个可怕地方的怪物袭击了。我听说只有几个人逃脱了，大多数人都死在了那里，痛苦地尖叫着。邪恶就存在于那片黑暗中。 要是不会成功，你觉得我还会把你们和我自己的一个骑士一起派去送死吗？那好，如果没有异议，就按我说的去做。你们必须取回那件神器，拉格诺克会解释一切。一旦你们找到了它，请尽快回到黑暗之门，我们将在那里与你们会合。战歌氏族不可能一直令联盟忙碌分心。 两个氏族首领都点了点头，看上去找回了些自信。血魔打量了他们一会儿。塔加尔是一个强大的战士，但他缺少敏锐的头脑，也差点天分。而芬瑞斯很聪明，也足够敏感。他的言行举止告诉血魔，他能很好地控制住年轻的噬骨氏族酋长。血魔满意地转向死亡之翼。 伟大的死亡之翼，您能把他们带到萨格拉斯之墓吗？ 我们知道你说的这个岛，这是我的孩子们，我认为他们足以为你们这两个小队提供帮助。 死亡之翼话音刚落，一场刺耳的喧嚣声就响了起来，仿佛一场滂沱暴雨突然袭来，雨水猛烈地抽打着空气，砸落到周围的岩石和土地上。血魔抬头望去，清晰地看到很多条状暗影划过星空，它们肯定不是雨滴。他感觉到脚下的大地再次隆隆作响，那些阴影越来越大，膨胀着变成了菱形。突然，他看到了很多亮橙色的斑点，意识到这些橙色的闪光是野兽巨大的嘴里的炽热岩浆。越来越响的噪音是庞大的翅膀拍打的声音时，他惊骇地睁大了眼睛。 血魔敬畏地注视着黑龙们俯冲而下，这些强大的生物着陆时，大地都为之震颤，他们嘴里滴落的液态火焰在大地上蒸腾闪烁，缓慢地浴击。致命的黑龙看上去竟然如此美丽，它们的鳞片在星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，仿佛午夜的池塘呈现出来的亮黑。它们立在泥土和岩石上，利爪像是磨光的钢铁，在血魔看来，它们就像是脚下大地的延伸，但却是活生生的，而且充满危险。在它们全部降落之后，黑龙们收拢起它们庞大而坚韧的翅膀，乌黑的瞳眸目不转睛地盯着兽人，头颅和尾巴轻轻摇晃。这个动作提醒了血魔，猫在突然发起攻击之前也是这样观察它的猎物的。想到这里，它微微地颤抖了起来。 这是我的孩子们，艾泽拉斯所有生物中最出色的。这是萨贝里安，他是我的副官，帮我处理所有事情。他和几个同伴会把你的兽人带到你所说的那个岛上。至于奥特兰克，我亲自带你去。 我很荣幸。 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得到你的尊敬，而是为了确保成功。如果你失败了，我的计划就会落空。但我建议你不要失败。如果你还想像现在这样活着的话， 死亡之翼得意地微微一笑，接着大笑出声。刚开始发出的是一个普通人类的声音，但声音逐渐变得黑暗而可怕。他将头向后仰，举起双臂，唤起了一阵狂风，将血魔和其他人吹得站立不住，纷纷倚靠在了身后的岩石上。他在做什么？惊慌失措的血魔开始怀疑整件事情也许只是个可怕的笑话，而现在死亡之翼终于对这个游戏感到厌倦了。快要熄灭的篝火在突如其来的阵风中摇曳不定，投射出奇形怪状的舞动的影子。在这个疯狂大笑的人形背后，死亡之翼的影子开始膨胀壮大，像个活物一样的扭动着。在它向上升起的时候，形态发生了变化，巨大的翅膀铺展开来，投影覆盖了整个山脉，笼罩了周围大面积的土地和所有的龙。那天晚上，大地第三次震颤起来，这一次很多兽人都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突然之间，大地裂开了，滚烫的蒸汽在裂隙上方弥散开来，裂隙深处橘红色的岩浆与巨龙嘴里垂落的液体火焰相映生辉。就在它的影子向上升腾，细节变得更加清晰的时候，死亡之翼的人类身体发生了扭曲，它的边缘变得模糊不清，仿佛被吸进了身后的阴影，只有它的眼睛依然清亮，变得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倾斜，因为反射了火焰的光辉而呈现出淡红色，但很快就迸射出明亮的耀光，令那些微弱的火焰相形见绌。阴影仍然在膨胀，它现在似乎变得实质化了，而且以某种方式和岩石发生了分离。投射出的影子正在变化着，变得模糊的身体也在增长着，那躯体正在疯狂地伸展，迅速地改变着以匹配它的阴影。一条黑龙，是的，但远不止这些，它是最强大的、最有力量的、最危险的黑龙，它是黑龙之父。血魔本以为死亡之翼的身体会是同类中最完美的，但是随着他面前的形态变得越来越清晰，他发现死亡之翼缺乏他的孩子们具有的那种黑暗之美。巨大的由闪光的金属铸成的护甲沿着龙的脊柱，从长长的狭窄的后脑一直延伸到尾巴， 在护甲下面，血魔看到了红色、金色和白色辐射状的光栅，仿佛炽热的火焰正以某种方式迸射出来。这些固定在死亡之翼脊椎上的金属片把它紧紧地束缚住了，让它看起来缺乏浑然一体的和谐。血魔突然意识到，为什么死亡之翼对他的人类形象如此吹毛求疵，因为他的龙身是有缺陷的。红色的眼睛在巨龙的脸上闪烁着炽热的光。死亡之翼伸展翅膀，巨大的革质表面如同没有星光的夜空一样黑暗，像老妪的皮肤那样布满褶皱。巨龙的力量如波浪般搏动，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释放着热量。 来吧，渺小的死亡骑士。